流逝的风光，万里千山路路之样，为着老去的角度，为着事实的真相，为着浩瀚的岁月，为着欲望与理想。迷信的村庄，神秘的中央，还有昨天的战场，皇帝的新衣，热血的英枪，谁若甘心留恋塞上，为着老去的国度，为着事实的真相，为着浩瀚的岁月，为着欲望与理想飘扬，蒙着耳朵，哪里哪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哦哦哦哦，蒙着眼睛再见往昔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哦哦哦哦，留在地壳头上。谁也冲不开，谁也抛不低，谁要一生流离浪荡，为着老去的角度，为着事实的真相，为着浩瀚的岁月，为着欲望与理想飘扬，蒙着耳朵，哪里哪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哦哦哦，蒙着眼睛再见往昔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哦哦哦，留在地壳头上。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礼拜三嘅搏击会，咁今日播出嘅时间系6月4号，咁呢一个时间咧，我谂我哋大家都喺维园噶啦，咁呢集录播嘅，咁我好开心，咁我哋今日除咗有我 Raymond 同埋阿 Donna 做主持之外咧，请到一位贵宾，系阿夫子刘瑞兆先生， 唔好话贵宾，大家都系中国嘅一份子。不过这个中国是我们大家心目中民主的中国，我们要争取的目标、啊、所以大家平等的，大家倾下偈， 好这样。首先呢今天、就会做一个六四的特辑的， 咁啊，我哋今日即系其实我心情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喺录音开始嗰刻就比较沉重啲，因为我年纪唔系太个大嘅啫，因为讲紧六四八九年嗰时咧，我得九岁。今年是25年前的6月4号。咁我主要吸收六四的知识呢就在上两年真是找回到 YouTube 来看。咁有些节目是讲緊可能一两个钟头啊好长的。咁真的看好多无线电视当年的新闻片。咁除了是啲好震撼性的画面之外，亦都对嗰件事成件事了解深入咗少少嘅。咁时值1989年。四月胡耀邦逝世，咁因为胡耀邦系中共入边嘅改革派咧，所有学生其实都系好热衷改革开放嘅，咁变咗学生对于胡耀邦嘅逝世系引起好大嘅反响，咁纷纷喺各地组织好多唔同嘅悼念活动，以至到演变到后嚟嘅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边清场。咁其实成件事好多人嚟讲，佢哋会知道呢件事嘅某一个部分。即係最廣為人知嘅就可能係六四天安門入面嘅大屠殺啦。咁好多人問緊嘅問題究竟就係六四入面天安門有冇死過人，木西地有冇死過人，呢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咁但係因為今日好開心阿夫子喺度呢，咁我係想用一啲比較第一身喺現場個 personal 嗰個經驗想同大家講下。咁呢今日錄節目之前呢，阿 Donna 又去咗六四展館喎。 因为其实25年前啦，我一定系大过你哋㗎啦。咁我嗰时系中学嘅。咁但系中学得嚟呢都唔系好问世事嘅啫。就系嗰日朝，即系6月嗰系6月4号朝啦。即系返到学校囉。咁嘩个先生呢就真系好 sad 囉，个样个个都。咁就手臂就绑晒嗰个黑色嗰啲丝带。咁就，但我哋问佢即系好 detail， 即系问佢咩事呢，佢唔知点解讲唔出口囉。即系，所以我哋嗰时咧，全班都唔系特别好，即系有兴趣去知道发生咩事。总之发生咗好大件事。咁所以咧，其实喺做节目之前咧，我都今日特登朝头早去咗六四，尖沙咀嗰个展馆嗰度睇一睇嗰、那个究竟呢个六四呢件事究竟系咩咯？咁其实上到去咧，第一下咧，我已经觉得即系少少，即系想喊，因为嗰个气氛咧，你系好似入咗去25年前嘅时光隧道，因为佢一开头系一个。即係時光隧道走廊咁嘅形式，俾你由4月15號開始咧，就一路睇每一格每一日究竟咩事咧，去到6月4號咁十幾格咁嘅東西。咁咧跟住就喺個展館中間咧有個小草地嘅叫做，咁咧係叫做一個草坯咁樣啦。跟住上面就係播住一啲即係節目啦，應該就係 recap 翻嗰陣時六四，即係有啲血腥嘅畫面啊，跟住有啲學運啊、柴玲啊、黃丹啊、吳以開嘅訪問啊，即係好多係嗰陣時嘅片段。咁同埋咧，其實我 spend 得最多時間就係嗰個叫做 library 嗰度，因為佢真係好珍貴，佢裏面有譬如有嗰陣時文匯報啦，就有一個圖片集啊。咁咧全部係當其時影嘅，喺六四前後影噶啦。跟住佢有好多係八九年出嘅書。即包括咗曾明啊、明報啊，即所有呢啲，哇！跟住我就坐咗喺度咧，即系足足一個鐘頭喺度翻揭嗰啲歷史嘅，即系嘅書籍啦嚇。咁而同埋咧，最令我最 impress 呢個館咧，就係我上到去咧，裏面得兩班人嘅啫，一班係內地人，另外一班咧就係一定係八九年之後出世嘅後生嘅，即系學生嚟嘅，應該係中學生或者啱啱讀大學咁嘅年紀嘅啫。哇！佢哋真係好有興趣去問支聯會嗰啲職員，即係嗰度管嗰啲職員啦嚇。跟住就叫佢哋導賞咧，將佢哋帶落嗰個時光隧道，由呢個4月15號開始一路路講到6月5號咯。哇！真係好 detail， 我都好 appreciate， 即係嗰個展館嗰啲職員咧，個個都好有佢心去解咯。咁啊，正值咧。啱啱有對美國攝制隊喺度咧，就攝緊個場嘅。咁佢咧就嬲我，同我一齊喺 library 坐嗰個男人，即係問佢嘢嘅。咁而家呢男人咧係好明顯唔係一個城市人嚟嘅，佢好明顯係一個黑，即係曬到好黑，好似少少農村咁樣嘅。即係你一見到佢就唔係讀好多書， 從事體力勞動嘅人。 係啦，咁就問佢咯，點解你要嚟呢個六四展館咧？咁咁佢就係話冇啊，喺大陸咩都冇。咩資料都揾唔到嘅，咁我咁啱嚟到香港，我咪想嚟睇咯咁。咁而 which 係其他啲粗內地口音，即係講國語嗰啲咧，都係不停喺度狂影相、狂影相、狂影相咯。咁所以我就知道其實上面真係會將呢啲消息封鎖得好緊要咯。咁呢個就係即係我今日去咗個館，即係少少嘅分享。 嗱，咁第一個問題啊，夫子，你幾月去到北京啊？嗰時 25年前啊， 系啊， 好多嘢历历在目啊， 嗯， 仲喺我眼前出现啊。你正话问啊，我几时去北京咧？啊，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系1986年啊，86唔系89啊， 嗯， 因为我嗰阵时已经系常驻北京嘅， 嗯， 啊，当时常驻北京 嘅，你系文汇报啊嘛，系咪啊？ 当时常驻北京嘅记者基本上都冇乜边几个噶，咁所以我由86年我已经长期喺北京。咁咧就同各方面嘅朋友，包括胡耀邦， 嗯， 都識嘅，啊，咁啊同埋好多當時嘅政治人物，包括趙紫陽等等，嗯，我哋都識嘅。 李鵬嗰啲咧， 識識噶， 即係佢又識你嘅。 採訪嘛， 一路採訪嘛， 識嘅。 咁先啦，我跟住趙紫陽去歐洲採訪嘅，啊，咁啊胡耀邦去邊個採訪我都一齊噶。 鄧小平嗰啲咧？ 鄧小平咧，因為佢好少出去。 係咯。 在那時呢，就如果你數一下當時的政治局啊等等啊，胡啟立啊，這個姚依林啊等等，我們都有接觸的，因為採訪的關係， 嗯啊，那你會不會 所以呢，在胡耀邦死那天4月15日我上午就已經知道了，而且當時是有一個人話了給我聽之後，馬上就拿著胡耀邦逝世前最後一張照拿去我辦公室， 嗯， 啊，所以整个过程， 那张相是为什么，就是登那个符 号。登那个符号是最后一张 影流相，就是不是 他是心脏病发的嘛，都没有人知道他什么的嘛。那么前两天影的相，当时拿去我办公室那个呢，现在过身了， 啊， 就是前人民日报的社长秦川， 哦， 又是胡耀邦的老友，我们大家都几熟的了。所以从胡耀邦逝世，跟住大家自发的悼念，跟住到形势的转变，跟住是官方多次挑起那个群众的情绪。嗱，呢个我可以阵间慢讲。 嗯， 咁啊，跟住三批军队入城，到最后六四个镇压，以至到六四后，我冇一日离开过北京。啊，咁所以成个过程我都好清楚。而且我嗰陣時嘅接觸唔係單單一般嘅採訪。如果你話好多香港新聞界嘅朋友後來咧，即係因為好多群眾聚集啊、民運學運出現啊，後期上去嘅，咁我係由頭到尾都喺樹。咁而且咧，當時因為長住北京啊，同各方面嘅朋友，包括學生啦、民眾啦，以至官員，官員我都有接觸嘅。而最早期學生同官方嗰個溝通咧，當時我都有幫手安排嘅，咁所以對於整個台前幕後嘅變化咧，我諗我可以做歷史嘅見證人。而家好多人有好多嘅奇談怪論，就話香港所講嗰啲嘢都係當時嗰啲報紙嘅報導嚟啫，都唔知真唔真嘅，你大家都冇喺現場經歷過，咁所以大家唔好信啦咁樣。我只有反問一個問題嘅啫。散布呢种言论嘅人，佢哋自己本身都唔喺北京 噶嘛，系咯？ 你如何凭乜嘢嘢去否定当时咁多中外传媒，包括中国自己传媒嘅报道？ 报道咯， 你凭乜嘢去否定？你点解只系听官方嘅版本，而唔听民间嘅声音？你咁样讲系咪揞住良心误子孙，包括误埋你哋自己嘅后代？ 嗯， 啊，咁所以当时成个过程，我能够。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尝试下有系统啲咁问。胡耀邦死咗之后，好多学生就自发咁去悼念佢啦。 系咯，集体活动。 咁但系嗰时点解会演变到中共会对呢件事咁起咗戒心？ 系咯，其实当其时嘅胡耀邦点解咁得即系学生嗰个民心嘅？ 嗱，我谂呢个咧就要从1987年嘅时候讲起啦。 系， 当时胡耀邦咧喺87年嘅年初。仲係總書記，咁不過後來因為佢喺 在任期間就係有較大嘅自由度，包括咗一啲新聞嘅改革啦，包括咗呢一個行政嘅改革，只能夠講行政改革。相對而言咧，佢係比較開放嘅一個人。 嗯， 但係咧喺87年嘅年初，喺中共內部一次嘅所謂老人會議啊，裏邊咧就將胡耀邦用一啲莫須有嘅罪名咧就拉咗落台，啊，咁啊包括咗咧啊佢當時 這個啊好搞笑的一個案例，就是說他曾經邀請當時訪華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去他屋企吃飯，而未徵求過其他老人家政治局的同意，咁結果咧，呢、這個就成為佢一個罪名。大家諗下，後來江澤民啊，死都要死去喬治布殊嘅家鄉食翻餐飯啦，係嘛？嗱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到咧，胡耀邦嘅下台係令到好多人感覺得到咧，係中共內部嗰種封建嘅政治，將一個相對開明嘅領導人咧拉咗落台。咁大家喺八九年嚇、胡耀邦逝世嘅時候咧，就對佢就比較懷念。 但嗰時最憎胡耀邦係邊個啊？ 冇辦法講話邊個最憎， 即 就其實就只能夠講係一批老人家， 包括 佢係用生活會嘅形式將胡耀邦扯下台。咩叫生活會呢？如果你話一個領導人佢自己嘅表現唔好，你應該開黨嘅大會嚟罷免佢啊嘛，係嘛？然之後黨員投票應唔應該罷免咁樣？但是當時的生活會呢，就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人家，他覺得胡耀邦犯了一個很大的罪，括弧的這個罪，是 什 麼罪呢？叫做反對資產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 是莫須有。 那即是怎樣呢？即是說喂，其實應該越來越自由的， 是 但他說自由是不對的，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你胡耀邦放縱了啲資產階級風氣啊，對青年人教育不好，於是就拉咗佢落台。咁、當時個生活會咧就係開政治局會議，跟住擴大。而呢一個後來亦都唔列入政治局嘅議程，即係話一班老人家大家坐埋閂埋門，大家就批 即批鬥啦， 係咯， 姚邦。咁如果你話正式政治局會議啊？你後來攞翻出嚟，透過、中央委員會確認，你都有個程序啊嘛。但係完全冇嘅，係有一班老人家閂埋門，通過個生活會啦。啊，咁啊，裏邊啊，除咗政治局嘅成員之後，再擴大埋其他已經係行步路都壓壓下嘅老人家參與嗰個會議，咁就將一個領導人總書記拉咗落台。 但係胡耀邦冇即係佢嘅。即係嗰啲親信支持佢嘅咩？ 大家呢、這個你就可以睇下中國封建王朝嗰種威力啊！好、 哦、 多人話：喂，冇可能啩？現代化社會咁樣， 哦、 我成日同好多朋友講，我成日同好多朋友講，大家只需要睇今日嘅共產黨，其實係歷代封建王朝嘅延續。 嗯， 咁你從呢個咁嘅角度去睇咧，你就睇到個管治文化仍然係。即是清朝、明朝，以至秦朝，他而家咁鬼多言論，咪就係等於當時嘅焚書咯， 係 嘛？捉咁多嘅意見人士，咪等於當時嘅坑儒咯， 嗯， 一樣嘅啫嘛。 嗱，第二個問題啦，胡耀邦國葬之後，點樣演變成為中共政權同學生嘅對立呢？ 我諗有幾個關鍵嘅事件，呢、這個就係、是北京當時嘅決策者。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決策者啦，他們錯誤解讀了形勢，同埋他們是長期那種黨天下的種心態，怕黨的管治受到影響，所以呢有幾個關鍵的環節呢，我想值得跟大家青年人分享一下的。第一個呢就是胡耀邦在4月20號左右，是啦，4月20號就遺體告別啦，咁所謂即係出殯啦咁樣嚇。咁喺4月19號嘅夜晚，當時咧學生好關心點樣去評價胡耀邦，咁嗰個嘅悼詞點寫咧好關心嘅。咁大家覺得咧唔應該將佢嘅貢獻減低，於是大家就覺得要向領導人，即係喺中南海裏邊嘅決策層咧，係反映大家嘅意見。咁所以咧。當時又唔會話有咩 internet 啦，又唔會有咁多咩噶嘛 嚇， 咁所以大家咧啲學生仔就攞住一個花牌，就由天安門廣場就去到新華門，即係中南海嘅南門啊，咁就希望咧就係、是、第一個花牌提醒領導人，大家對胡耀邦嘅關心。 但係邊啲學生啊？嗰、那個 喺廣場已經好多學生嘅 啊哦、因為其實已經係積集有幾日㗎啦嘛，四月十五號到四月十九號已經有幾日㗎啦嘛、嗯啊、又有市民又有剩，咁大家咧係好和平咁樣、啊其實當時人數亦都唔多，咁就去到新華門就只係想放低嗰個花牌啫。嗯，但是呢官方那條神經線砰一聲就崩緊，他覺得你一有人咁即係一批人咁去到，他就覺得你即係對他不利㗎啦。所以我當時喺現場㗎，喺呢個新華門門口已經一炸解放軍 set 曬喺度。咁當時呢啲學生話我只係放低㗎啫，啲解放軍死都唔俾佢埋，中間係發生過 即係嗰時已經咁崩緊㗎啦。 其實 即系你一收到风，知道佢摆花牌就已经。 我喺度，因为我成个过程我都有采访嘅。 嗯， 吓咁、啊、就当时个现场啊，嗰、那个嘅所谓推撞啊，仲 mile 过香港。 其实有冇推撞？ 即系话哦，咁推推下咁样系嘛？ 哦，即系佢又捧个花牌，佢又 系啦系啦， 推翻转头 又推 啊，放个花牌都 最初期系咁嘅。到到後來咧，就大家僵持到夜晚嚇，咁、啊、學生又唔走啦，咁、嗯、但係冇乜事發生嘅嚇，咁啊係嗰剎那推咁樣，咁我而家對比香港啊， 長毛掹鐵馬， 鐵馬胡椒噴霧啊，真係 嗰陣時仲冇咁犀利添，嗰陣時仲係好和平，大家將個花牌咧鬆埋去，哦係咁嘅啫，咁、 嗯、 一直到夜晚，嘿，突然間清場，嗰次清場我都喺度噶，哇！嗰啲咁嘅公安 咧，清新華門， 新華門咯， 新華門。 啊、清場， 但嗰時有幾多學生啊？ 其實唔多噶， 幾十個， 百幾個，咁就唔止嚇。咁、 嗯、 但係唔會成為堵塞嘅，肯定唔會成為堵塞嘅。 嗯， 咁、啊、所以咧就當時一清場嘅時候咧，我都俾佢踢咗幾腳。 但係佢唔係向天開張嗰種清場。 未嗰陣時冇。 咩、啊、抬走佢哋啊？ 趕啊！打啦！ 打㗎 嚇嚇。你知嗰啲人邊有人權講㗎？我哋執行命令㗎啫嘛。 咁、嗯、但係你哋有冇報道啊？其實 有。 第二日 有我哋有報道，但係關鍵係官方激化咗個矛盾。 係 講到後來新華社發稿啦，新華社發稿係點咧？大家有案可稽噶，可以查翻出嚟噶。嗱，呢啲就官方喉舌禮橫折曲嘅典型代表啦。 點樣啊？ 當時新華社嘅報道就係學生衝擊新華門，即係話你威脅你想衝入新華門、衝入中南海，呢啲佢冇用暴民嘅字眼。咁但係咧，你呢個咁樣嘅報導咧，就令到學生覺得好激氣啦。嗱，呢個係第一個嘅激化。第二個激化過冇幾日嘅啫，就係、是、4月26日啦。4月26日咧，《人民日報》忽然間整咗篇社論。 4月6社論 啊，其次先明的，必須其次先明的反對動亂。佢直情講明動亂喎，成個背景咧。當時好多人唔知道，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個背景係點，係當時嘅北京市委書記李石明同埋陳希同，北京市市長，當時睇見咁嘅形勢，佢哋唔知道去邊度聽到啲咩消息，或者佢哋自己擔心編造出嚟嘅，寫咗個報告就交俾上級。呢個報告咧係4月25日寫嘅，咁。里面他就说学生背后有黑手， 有外国势力， 他没有说外国势力，他说有黑胡子。 即是什么呢？ 黑胡子就是外国佬啦， 不就是 了。 黑手呢是指边呢？就是曾经1976年第一次的天安门事件，那次大家都记得了，又是镇压收场嘛。咁只不過係嗰次咧就平反得快，因為鄧小平復出，要利用平反第一次嘅天安門事件嚟鞏固佢自己嘅地位，打倒華國鋒啊嘛。所以第一次嘅天安門事件1976年嗰次咪好快獲得平反嘅，係嘛？咁但係咧，4月6社論當時就係因為4月25日嘅報告去咗啦，話哇背後有黑手。佢所講嗰啲黑手係咩咧？就係、是、參加過1976年啊嗰啲學運民運。嗰啲老一輩嘅人士嘅經驗，咁當時有啲學生去請教佢哋噶嘛，我好清楚啊，包括後來被捉嘅陳子明啊，嚇，當時同啲學生講，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呢、這個 嚇、啊、非暴力， 係啦，即係大家要説情説理嚇、啊，因為呢啲嚟講咧， 秀才遇着兵， 有 理 说 不 清， 不清、 嗯、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即是非理性的行动、嗯、结果他们这些这样的意见呢，到后来官方怎么解读呢？ 怎么 你还不是幕后黑手，你教他们保留实力去跟官方长期斗争， 咁样歪曲都得嘅。 呢啲咪就係中国咁多年封建王朝里面，我哋成日讲话以前明朝嘅太监宦官，今时今日有冇啊？一样嘅啫嘛，系嘛？咁所以当时咧嗰、那个报告就交咗俾李鹏，点解唔系交俾赵紫阳咧？ 系咯， 因为赵紫阳唔喺北京，赵紫阳系去咗北韩访问，吓、啊、 呢、這个好似我睇过， 就交咗俾李鹏。李鹏当时就啊啱晒你，赵紫阳唔喺度，于是就直接 让 咗俾邓小平。邓小平一睇见，喂，老实讲，挑起佢条筋噶。邓小平系最憎外国势力影响香港噶嘛，中国噶嘛，系嘛？咁即系历来喺佢哋嘅眼中啊，即系话以前国共斗争啊，咁啊美国势力都支持国民党噶嘛。喂，佢就唔谂下苏联咪支持共产党，咪有外国势力系嘛？佢都系利用外国势力先起家噶啫嘛。咁、 嗯、 但系咧呢啲就系为政者嘅为我所用啦。咁所以邓小平睇过嗰个报告之后咧，哇，狂闹嘢啦！你班友喺背后又有黑手，又有所谓啊外国势力。于是咧就同意发嗰个四二六嘅社论。当时四二六嘅社论系第一个版本，全过去俾赵紫阳睇过嘅。赵紫阳第一个反应就话 hold 住，唔好发，等我翻嚟再处理。结果系李鹏地趁咁嘅机会，你唔喺度，我就系夺权啦。嗱，成个过程系咁噶嘛。 当其时李鹏系咩位噶？ 总理咯， 总理。 赵紫阳总书记啊嘛。 嗱，咁我 边个高啲噶？ 梗系总书记高啊。 唔好意思，我真系 你少问呢啲问题，而你命系长啲快啲。 唔紧要，因为点解咧？我正话所讲嘅，我只系讲官方有几个系。本来已经是和平进行的，甚至上是淡化的，是官方激起翻嗰个矛盾啊嘛！呢四二六社论一出，即系话当时民众也好，学生也好，哇！你哋个个都系暴民嚟噶，你话反对动乱嘛？有人搞动乱啊嘛？ 系呢个 term 最 咁，所以大家就话我哋几时反对动乱啊？喺天安门广场咧，送完胡耀邦之后咧，其实嘅人数已经系越嚟越少噶啦。点知四二六社论一出，大家又出翻嚟。嗱，呢個又係另外一次激化矛盾嘅。好啦，再過咗冇幾耐啦，就係、是到五月四號，咁啊中間又過咗一輪啦，中間有啲小節我都唔再講啦。 但集會係繼續噶嘛，即係其實 係零零星星噶啦、 哦， 有好多人咧又離開咗噶啦，咁、 嗯 啊、就到五月四號咧發生咩事咧？五月四號係。五四运动的七十周年、 嗯、 当时、啊 嗯、 那大家的学生觉得七十年前大学生又是提出科学与民主，那今时今日民主在哪里呢？于是呢当年的大学生呢又在五月四号那天呢去游行，那我们由大学那边我跟着全部学生行了成三个钟头，那去到天安门广场了，那而当时成个都好理性嘅，而当时嘅学运嘅领袖仲系比较早期噶，仲唔系王丹啊佢哋嗰啲噶吓。当时嗰个领袖叫周永军。咁周永军喺游行完之后咧，佢就喺广场宣布，就话我哋嘅诉求已经好清楚表达咗出嚟啦，我哋要等待官方嘅回应， 即系反贪、 所以 反官道嗰啲。 唔止。 嗰七点诉求， 因为当时嗰个嘅提出嚟嘅内容咧，其实同官方嘅政策差唔多噶，咁、 嗯 啊、只不过表达系有啲唔同啫。官方话啊，我哋要反贪污，学生提出咧、 嗯、 就反官倒， 嗯， 因为其实贪官全部系啲官员嚟噶嘛，我哋倒买啊嘛，咁其实内容一样嘅， 差唔多啫，系咯， 系啊，咁官方佢自己。在1987年提出說要增加透明度，學生提出說要求新聞改革，一樣的嘛，個內容、嗯、是吧、啊、但是呢他們覺得呢你學生那些東西有雜質，不知道滲透了什麼東西下來、啊、所以當時周永軍提出好了，我們的訴求已經表達得很清楚，現在

就天安門廣場已經是人越嚟越少了， 零零丁丁。 即使有一些咧，嗰啲都是外地去到北京支援的學生仔，因為他哋反正都嚟到北京了， 佢哋唔會咁多地方住啊，即都係要留嘅啫，不如喺嗰度喺度留守啦。 我五月十幾號咧，十六七號啊，已經啲人好少噶啦。咁當然啦，有啲 少係少到幾多？二三千啦、 啊，冇絕對冇 二三百。 咁啊真係好少喎，因為嗰個地方咁大， 唔多噶，真係唔多噶。不過你有帳篷， 嗯， 咁你有帳篷。咁到後來咧，到五月十九號，趙紫陽出嚟， 嗯， 啊，嗰陣時都有一啲嘅，但係好多都係外地學生嚟噶啦，咁樣嚇。咁啊，趙紫陽見完啲學生之後嚟講咧，咁當時趙紫陽係語重心長啊，勸啲學生 啊，翻屋企， 佢話我老啦， 嗯， 你哋大家保重身體，來日方長等等咁樣。咁你學生都有好多都退噶啦。點、 嗯、 知後來李鵬地咪舉行一個黨政軍大會嘅，就喺嗰個黨政軍大會上面宣布戒嚴。 點解呢其實明明好和平嘅啫，其實 你係用一個正常人嘅腦袋， 係 嚟放喺一啲唔正常、有機心、有野心嘅人嘅腦袋裏邊。咁所以咧，你實唔理解點解咧？ 係咯。 啊因为你是用正常的想法，他们是不正常的 打击反压势力在萌芽状态嘛。 这个是陈希同已经讲的了。陈希同在他那个所谓评那个4月25 嗯 那个的报告里面已经讲的了。 那你都有根有据才戒严的，他凭什么去颁这个令？ 太监讲嘢需要根据吗？ 真是惨的。 我不是说要令到你们的諗法扭曲啊，有個政治現實就係咁嘅。 係， 咁、啊、所以當時佢一宣布戒嚴咧，啲學生同北京市民咧又激氣， 癲曬啦， 跟住又走翻出嚟啦。嗱，咁、啊、所以你話呢幾次係咪由官方嚟激化咗嗰個矛盾啊？到後來出軍隊啦，咁 先後有三次出過軍隊嘅、啊。第一次咧就嗰啲軍隊入城係冇著軍裝嘅，冇帶槍嘅。啊，咁點解會發現呢咁樣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嗰啲軍隊咧，好多係平頭裝啊嘛， 嗯， 啊，即係係 鄧小平嗰啲咁樣咁嘅頭嚟。 你係認得佢個額頭作住嘅軍佬， 而且你睇到睇得出㗎， 啊， 比較 直㗎嘛，企條 黑實實嗰啲咁樣，入到嚟又唔識路，周圍問人，因為當時咧，我哋都後來採訪過問過，當時第一批入城嘅軍隊咧唔帶槍。就是因為咧，所有嘅需要嘅武器啊等等放咗喺人民大會堂啦。咁總之佢哋人集中咗之後咧，就有行動噶啦，嚇、啊、要清場等等咁樣。咁但係好在北京啲市民咧，佢哋又識喎，一睇到半途就截住佢哋。 多唔多啊？嗰陣時呢啲咁嘅卧底軍人 啊，有啲已經去到市內噶啦，喺市內俾啲大家截住問下佢，哦，原來軍人嚟嘅。啊！當時啲軍人好善良嘅，因為點解咧？佢哋收到個 order， 點解嚟北京啊？又唔帶槍啊？又唔帶？佢話上級話俾我哋聽噶嘛，北京有嘉年華會嘛。 嚇！ 嗱、啊，所以話咧，北京成日覺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樣用喺軍人身上，你按我嘅指示做嘢得，你唔使問乜解點解嘅？ 服從咯，淨係 啦。咁佢有嘉年華會，我哋咪到時到後嚟咯。你去到入到天安門廣場，如果上頭嗌你攞武器出嚟鎮壓咧，你都要做噶啦。嚇、啊、嗱，咁所以第一次啲老百姓睇到，哇，原來咁啊！於是大家截住曬幾多，見到幾多截住曬，同我哋講北京冇嘉年華會，唔係北京而家咧係大家要求緊呢個維護耀邦。證明為四二六社論要反對，咁啊，仲有大家啊，而家係要求種種嘅政治改革等等啦，令到第一批入城嘅軍人咧失去戰鬥力。 嗯， 因為哦，原來 即係俾你 sell 翻轉頭啦都。 咁梗啦，所以我就話啦，群眾嘅力量係大過，即係如果發動起嚟係大過一個政權嘅力量啊嘛。啊嗱，咁所以第一批軍隊咧。后来调走了、啊、好了过了没多久第二批军队入了第二 第二批軍隊係點咧？ 要派子彈 嘅 咯，嗰啲 嚇，要坐軍車入嘅， 著住軍 裝嘅， 嗯， 啊，一車一車由西部公主墳啊嗰度咁樣入嚟嘅， 即係已經係名正言順執行人執行緊命令嘅啦，嗰啲嚇。 咁佢五月幾多號啊？ 哦，五月下旬嚟噶啦， 下旬 嚇，因為戒嚴之後咧，戒嚴之後咧，我哋當時出咗個開天窗嘅社論，痛心疾首嘅， 嗯啊，我記得 文匯報嘅，嚇，咁。跟住第二批入城嘅時候嚟講咧，就已經係坐軍車啊，如臨大敵啊！ 幾多人啊？嗰次嗰呢一批， 我哋睇個軍車連綿不絕嘅，我哋開車採訪啊，已經係 哇！ 咁啲軍車咧去到嗰度，哇！啲老百姓睇見， 攣噶咯，驚 一啲都唔驚， 哇！塔軍 一啲都唔驚， 民主黨就驚。 當時 你再咁講，你都唔會生存好耐。 當時係點咧？就係話。啲老百姓聽，哇！出動軍隊喎，咁樣， 係咯。 結果好多老百姓咧喺啲軍車面前擋住，因為當時咧， 因為我記得好多新聞片係截住啲軍車，冚唪唥上曬軍車，勸啲軍人翻轉頭 嘅。我以為嗰個係六四嚟嘅，即係六之前 更加詳細嘅。因為我喺現場，我真係 你有冇係啦？你有冇粉勸？ 我嗰陣時，我哋幸好有架車，我哋周圍採訪。唉，真係啲老百姓可愛到咧，尤其是啲阿公阿婆阿嬸嗰啲咁樣嚇。他說我們從來未見過這個軍人這樣拿著的槍入城的，只是見過當時日本仔、哦、即是敵軍才是這樣，人民子弟兵 真的很有說服力，這句說話 未試過，所以他們要擋住那些阿婆什麼全部擋住，當時呢就說喂，你這麼多的車你怎麼擋、啊 是哦 啊、 除非你很多人、啊、 所以群眾智慧好東西就好東西，佢全部都攔攔實曬先，然之後 佢真係用肉身去擋啊！ 喂，你 企喺度咁啊？ 係係，你企喺度等咗等等，停咗唔准行嘢，因為當時嘅情況唔係咁緊張啊嘛嚇。 你冇人夠膽落 order 車啲人噶嘛？ 全部停曬啦咁樣，跟住啲群眾就做指揮啦。第一架 U turn， 第一架唔係好簡單嘅啫。第一架 係 軍車停喺前面，咁前面已經有人坐喺度啦。跟住第二架軍車個車頭。贴住第一架军车的车尾、 哦、 第三架的车头贴住第二架军车的车尾，一架贴一架碰住的， 即是火车那样 是的、嗯、然后呢后面我大大话话我当时开着架车都有五十几架军车， 哇 都很长 跳龙，真的印象中我总之是数以几十架计的了，咁啊延绵咁落去，到到最后， 但系啲军人就好似系咪系阅兵咁样企晒喺度，攞住个枪咁样姿势啊？ 各种都有，咁就咁咧，就到到最后，到到最后车尾嗰度又瞓一班人喺度，咁系咪前 头 锁实晒嗰啲车啊？ 嗯， 你中间啲车走唔到， 转都转唔到吓， 除非你撞烂佢嘅啫嘛吓。咁好啦，咁啊喺度僵持住咯，咁啊跟住啲士兵死乜乜。我入收到 order 要去現場嘅話，去天安門廣場嘅話咁樣，咁結果扣住佢哋喺度，冇飯食，冇水飲， 廁所冇得去。 結果就係啲軍人餓起嚟咧，啲老百姓送飯送水俾佢哋噶嘛，然之後同佢哋傾偈噶嘛，後來先至發覺點解咁多軍人入嚟啊？啲軍人話俾佢聽：我哋收到 order 噶，咩事啊？北京有瘟疫啊嘛！ 哇！真系离谱， 我哋入嚟救灾嘅、哦，乜嗱，你话呢啲嘢系咪上边？原来佢哋出发之前咧，上边已经系隔离佢哋嗰个 消息 嘅消息，因为第一批咧，发觉原来失去战斗力， 俾人收翻转头咯。 落 order 咧，佢杀人都杀唔到落手噶嘛吓，所以第二批就话俾佢听，北京有瘟疫啊，而家吓咁，然之后咧就出发之前。全部唔准聽收音機、電視新聞，乜都唔准，連官方嘅中央電視台嘅新聞都唔准聽。點解呢？因為當時官方都報過廣場啲嘢，只不過官方嘅角度咁解啫嘛。 但係都有呢件事發生緊㗎嘛，係咯。 咁所以咧，呢啲就叫隔離接觸啦。呢個係軍事鬥爭嘅一種方法嚟嘅。嗱，咁所以到後來第二批嘅軍人發覺，咦，原來咁㗎。 係咯，點收貨？ 到最後。咪一樣冇戰鬥力啦，到最後咪又調走啦，係嘛？ 所以到第三批軍隊入城是6月3日， 就已經是很強硬諗住開，諗住開。 但佢哋嘅指示又係咩咧？呢批 嗰次咧，直接話俾佢哋聽， 你係啊，你去清場。 北京有暴亂，所以入城嗰班第三批嘅軍隊咧，已經係同仇敵忾啊，已經係眼裏邊已經覺得 佢準備打啦嘛， 非殺人不可。 嗱，咁總之係聽上級指示，佢覺得要平暴啊嘛嚇，咁所以六月三號已經喺外圍咧係已經有呢個打壓㗎啦嚇。我嗰陣時已經收到唔少朋友嘅電話， 叫你翻手。 唔係，因為佢哋喺唔同嘅地方住，咁當時入城咧係東西兩方面都入城嘅嚇，咁變咗咧。在外圍已經有群眾擋住了嘛，結果他開槍，有些是向天開槍的，有些群眾，我有些朋友在屋上，即是樓上啊，中榴彈出事的。那所以你看，在外圍已經開始動了，最典型的一個就是在木須地，當日夜晚大概是8点那麼上下，有個軍車撞到啲群眾嘅，咁啲群眾就大家圍住曬， 梗係有擦槍走火嘅。 而家 你 stand off 到 未知道當時嗰個軍車係唔係特登撞嘅？ 係啊， 因為你特登撞先引起群眾嗰個嘅不滿嘛，然之後就圍到，跟住後邊嗰啲軍人先至有理由所謂平暴啊嘛。嗱，當時我去到嘅現場，個軍車仲喺度㗎。啊！啲朋友打電話俾我，我即刻去噶啦嚇。咁、啊、所以從嗰陣時開始已經入城噶啦。 但係你嗱、啊，我想問先，你唔驚你自己都有事嘅咩？其實 當時成個過程裏邊咧，大家唔係驚，而係憤怒。點解老百姓係手無寸鐵？ 寸鐵㗎係啊！ 點解你哋號稱人民子弟兵，竟然向老百姓開槍？係咪？如果你話老百姓，冇辦法勸服嘅，咁我都話我最早期我都協助過安排過學生代表同官方對話噶，係嘛？咁當時學生代表仲唔係柴玲佢哋啊？嚇，佢哋仲係比較後期嘅，最早期仲有邊個？項小吉佢哋啊？嚇，咁呢啲聽都未聽過，而家仲喺美國。 真係 sorry， 係啊， 係啊，係啊， 真係對唔住。 咁結果佢哋第一批同官方對話嘅同。統戰部部長嚴明福對話的嚇，咁、啊、點知咧？後期不斷的對話，有些我都有幫手的，就是因為咁樣，到六四鎮壓咗之後咧，呢、這個就成為我俾佢哋點名要俾佢哋捉嘅其中一個理由啦。你話搞唔搞笑啊？真係，佢話即係我諗就喂，大家有機會對話傾好佢，大家互相多啲理解。是好事嚟噶嘛？ 咪正常人嘅谂法咯。 点知后来李鹏地上咗台之后咧，佢就话正因为我系幕后黑手，所以我当时系将一部分嘅学生代表同官方，即系同赵子阳、同严明福，佢哋呢派咧串联起来， 好大我话好大罪喎、 啊！ 呢、這个 鬼叫嗰阵时赵子阳系总书记啊，你系总理。我話：如果你有興趣同學生對話，我都可以同你安排，即係同啲學生通過話，我都可以啊。鬼叫你唔中意同學生對話，到後來李鵬同黃丹吳爾開起對話嗰次咧，佢係迫於形勢，係好唔願意嘅啊，因為已經派咗幾個人出嚟對話， 佢仲要俾人請一記滿棍嚟食， 嗰啲人出嚟對話。照本宣科嘅啫嘛， 系 系咪即系嗰次要着住睡衣嗰次？ 系啊， 你知黄丹地啊嘛，吴尔开希嘛， 吴尔开希头先你讲 系啦，嗰次系其实唔系睡衣，系病 人 嘅 衫啊， 嗰阵时出嚟嘅， 即系 吊住蒲糖水出嚟噶嘛， 吊住咧点滴噶嘛，好似 呢个就系李鹏地佢哋自己高高在上，佢觉得咧，我而家书尊降贵同你哋班学生仔对话， 你仲要串我落我面， 冇面咁 样。 嗱，咁所以咧，呢一个即系事前嘅沟通，竟然成为我后来被点名嘅一个罪状啊！嗱，咁所以到后来咁嘅军人出嚟啊，等等嗰啲嚟讲咧，已经系反映咗上边已经系一意孤行， 佢要鎮壓噶啦嚇。咁、啊、甚至上當時啊，你從嗰個排列啊，入城個軍隊個排列咧，你已經睇到嘅。 點樣咧？嗰、那個 一入城第一個係38军，38军當時嗰個頭頭係即係管啊，嗰、那個係秦基偉。秦基偉相對比較開明嘅嚇，咁、啊、就後邊嗰啲嚟講咧，就27军。27军就是杨家将的军队来的，就是杨尚坤、杨伯兵他们那些。那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当时、有一个的消息传出来，就说上级的指示一定要凌晨两点之前去到天安门广场。凌晨两点、啊、即是6月4号的凌晨、啊、那如果前面有人挡住的，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排除万难，即是包括开枪啦、啊。咁而如果前面的军队去不到的话呢，后面的军队可以向前面开枪。咁即是说你后面的军队，你后面的军队如果前面的军队开不到，你可以向前面的军队开枪。 即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这件事。 到前面的军队格杀勿论啊。 是 啊，系嘛？ 咪我你唔死我死啦、 啊！你唔开枪，你都要用 我俾后边怼死， 用武力去搏人噶啦，系嘛？嗱、啊，所以呢一个已经系官方失去理智，系直情军事镇压，系嘛？咁当然引起反抗噶啦。咁、到后来咧，的确咧系有一啲军人咧，尤其是嗰啲走失咗嘅军人啊，你一冲撞嗰啲时候，有啲军人啊，即系。俾啲群眾趕下趕下，去到一啲地方咧，的確有啲軍人咧係被打嘅， 打死嚇、啊。 甚至上咧，官方成日攞一張相出嚟嘅，係有個軍人吊喺個天橋嗰度嘅。咁但係呢個係極少數嘅例子嚇、啊。到後來官方自己呢、這個總結個個情況啊，喺北京市长陈希同交给全国人大那个所谓评论报告里面呢，官方自己都承认在整个过程里面受伤的非军人3000多人，死亡的200多人，其中36名是大学生。这个官方自己都最少200多人死的非军人来的、啊、那我在六四上午天光噶啦，我都跑咗唔少嘅醫院。咁喺醫院裏面去到太平間， 一睇就你要知道有個約數噶啦， 即係嗰啲遺體啊， 嗯、 放曬喺度。我粗略我都跑過六七間醫院，30-40个遺體，20-30个起碼，咁嗰度都100多人噶啦，嚇、啊！咁我跑唔曬啦，跑唔曬、那 個。但嗰個死即係唔介意我問，嗰、那個死狀係點樣噶？是剪过啊，定是枪伤，定是怎样？ 各种都有的，各种都有的，吓、啊，即系。 但是学生多， 你分唔到边个学生？ 因为成班血冚冧打块包啦，你唔会知边个 打 边个 吓。冇打包 的。系咪真系有坦克车剪过佢哋噶？ 嗰啲就唔系条咸鱼嚟嘅咧，嗰啲碎晒啦已经。 嗱， 都有条丝系嘛？ 嗱，我成日觉得咧， 我好想其实想知道嗰晚嘅情况咯。 而家咧，有啲建制派嘅人士。有啲即係吓想否定当时事实嗰啲人士呢，佢就天安门广场根本都 冇死人啊嘛， 佢就用呢点嚟掩盖，喂你成个六四嘅期间里面好似全北京都冇死过人，佢哋係用一种咁样嘅以偏概全， 佢哋真係傻 咁样方法嘛。咁你呢啲咪感召良心讲说话囉，你话天安门广场冇死人，你就话等于冇镇压咩？其他地方冇死人咩？官方自己都承认200多个非军人死亡啦，系嘛？嗱，咁所以咧，我唔去即系寻求啊，系咪有冇人硬过咁样？我可以话俾你听，有相嘅，有相，我哋而家仲保留起嚟，系老张徒弟 嘅。我都好似见过啊，我都好似见过 老张徒弟。我哋后来出版当时嘅图片集嘅时候，呢张相我哋都唔想用彩色。我哋用咗黑白整出嚟嘅，啊，咁你话系嘛？咁到后来你唔硬过个头脑啊，你硬断双脚嘅，大家咧有睇到啦，红岩就唔系红岩，有位文运嘅人士就系咁啦， 吓，唔系红艳啊，我一时我记唔到个名吓，佢就咁啊硬断咗双脚噶嘛吓，嗱咁所以我觉得佢哋而家成日就系以点去盖面，啊冇咁啊发生过嘅咁样，就以为咁样掩盖咗成个血腥镇压吓，咁我后来即系镇压之后，我仲喺北京几日嘅，我未走嘅，咁有啲。 其实我可唔可以翻去镇压嗰阵时啊？即系嗰个凌晨咧。其实你嗰时喺边度啊？ 我仲喺我到一点钟。 你咪你系有个住所噶嘛？喺北京。 系我喺北京饭店啫嘛，距离天安门广场好近噶吓。咁、啊、所以， 但系嗰时系咪好多香港啲记者即系 都喺北京饭店噶？ 同你一齐。 咁 佢嗰时咩情况啊？其实嗰阵时 有直播， 咪即系香港啲记者同你一齐嗰时喺酒店嗰度做咩啊？定系？ 分別嘅分散嘅，大家又各自做嘢， 各自出去跑。 嗱，如果你 focus 喺凌晨嗰剎那啦，可以講我到一點鐘我仲喺廣場，因為一點鐘我哋仲可以發最後一次稿，截稿啊。 哦， 即係第日可以排到版出到新聞， 仲可以出到嘛？嗯、因為當時唔係咩網上新聞啊，唔係咁啊嘛。 但你嗰時喺廣場做咩啊？ 噶嘛。喂，我成日喺 但你收到风噶啦嘛，系咪啊？即系嚟了， 收到风佢唔会走，谂住喺嗰度采访继续。 点解咧？ 但我就想知点解你知道坦克车嚟紧， 唔系 系咪啊？ 唔系嗱，大家点讲咧？当时好多人即系都冇收到消息，我已经同大家讲今晚要注意啦，咁样。咁 其实你应该收到风喎，系咪啊？ 但系咧，我成日讲群众运动去到某一个点啊。你能不能够好冷静去处理？所以大家有冇发觉啊？其实当时啊凌晨嘅时候啊，广场上边啊已经提出大家讨论撤唔撤退嘅问题啦嘛。 呢、這个就 是、收到风噶， 系啊，呢、這个就系我正想问嘅问题啦。喺成个天安门事件入边，你觉得有冇出现过一啲转捩点、一啲契机，令到成件事可以唔使发生？ 我觉得。其实出现咗是官方，我成日讲呢个责任在官方，是官方你自己本身咧处理不当。 例如边次咧？ 譬如好似话你呢、這、一个正话讲嗰几次，群众已经系 散去咗啦嘛， 系你自己 戒严之后咧， 戒严之后都有嗱、戒严之后 因为 市面上仲系比较平静嘅， 所谓叫建制派有几种说法，就系话啊，点解柴玲同埋吴以开希要将件事升级到去某一个阶段？因为佢要令到外国势力介入去将佢自己救走，所以将件事一定要激化到某一点。 呢啲系佢哋凭空捏造，我哋听。点解话佢凭空捏造咧？佢哋有冇向求证过？ 冇 向当事人，当然唔可能啦。向各方面嘅人求证过啊？有冇啊？ 嗯， 佢如何去？搞如何证实吓、啊、柴玲地背后有当时吓系、啊、有外国势力咧？咪呢个就等于陈希同谂都未谂过，或者接触都未接触过吓，佢、啊、就觉得背后有 黑 胡子。 胡子啦， 佢呢啲嚟讲咧，佢自己信咗之后咧，佢就唔会求证嘅。然之后佢就话俾你听，我有好多渠道噶，我知道噶、嗯，不过唔话得俾你听咋。呢啲咪就官方狡辩。成日用嘅方法嚟啊嘛， 所以反为我就会问你头先个问题就系、是、依唔好第计我头先所谓建制派嗰种说法，系以你自己只眼喺戒严之后，系咪有冇咁嘅契机，就系话诶大家可以将件事和平落幕，又或者系咪中共系喺呢件事上边完全一啲退嘅余地都冇咧？ 其实如果你话嗰几次对话得好啊，已经很好好噶啦，但系佢哋往往系揸住群众运动里边嘅啲盲点，咁当然你话有冇盲点咧？有嘅，譬如好似话广场里边开始混乱啦，就系、是、譬如好似话卫生啦，当时我哋都写过文章喺文汇报登过噶，就系、是、觉得嗱学生自己本身个群众运动里边咧要有条理啦等等。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正因为出现咗呢啲卫生上面嘅问题啊，管理上面嘅问题，先至说明。當時整個運動是自發的，不是有幕後黑手的，是吧？你去這樣解讀的時候、啊、你就大家明白、哦、原來學生都是一腔熱血，希望尋求一個公道，到後來絕食等等、啊、但是官方呢，他當時就拿著這些東西就去 discredit 嘛，學生嘛、嗯、其中一個到後來原來他們跟蹤的學生拍了照片 咁啊，到有一日吳以開希就走去北京飯店食飯嘅，嚇，咁你食飯都要噶啦，係嘛？咁佢就影，你學生領袖講乜嘢？咩領導革命啊，乜乜？你睇下自己享受嘅咁啊！你係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去刺激嗰個群情，係嘛？到後來咧，就話啊，廣場裏邊嘅捐款有混亂咁樣，咁的確。如果你話當時啲帳目咪好清楚呢，我都講到明啦。群眾運動，尤其是嗰陣時係自發嘅， 係咯，實 係嘛？邊處有好似共產黨成日諗到咁有組織性啫，係嘛？嗱，咁所以佢揸住呢啲嘢，呢個輿論宣傳上面嚟講咧，就不斷覺得係呢啲嘢 抹黑咯，又喺度。 咁你咪激化咗大家嗰個情緒咯。咁甚至上啊，當時都有啲官方報道啊，你咁樣咧會影響秩序，影響危害嘅治安咁樣。我後來發覺，我都問過當地啲公安部啲朋友啊，喂，最近啲治安點啊？嗰啲朋友話都唔知幾好，從來冇試過咁好，因為大家覺得我哋而家仲嘈乜啫？我哋而家做乜打劫啫？支持學生緊要嘛？所以大家你可以睇到嗰陣時嗰個氣氛咧，其實真係好平和嘅，係官方死都唔肯去作出任何嘅讓步，然之後先至將個情況激化嘅啫嘛，係嘛？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單單揸住學生當時一啲嘅小節上面嘅盲點咧，你仲可以去批評嘅。當然，如果事後從策略性角度嚟講咧，我覺得係可以有好多嘢值得檢討嘅，譬如好似話。嗰、那個策略，即係話進進退退嗰個策略啊， 談判嗰啲 啦，係啦嚇。咁就譬如好似話同李鵬嗰次嘅對話咧嚇，咁、啊、當時學生提出就一定要係黃金時間，全程不加刪截地播出，因為佢唔信你啊嘛，佢驚你剪輯咗之後咁啊，淨係李鵬教訓你哋嘅咁啊，學生啲説話出唔到。咁當時官方咧已經作咗幾大嘅讓步嘅，個大嘅讓步咧就都係算黃金時間，不過唔係喺七點鐘嗰、那個 新聞聯播 等等咁樣嚇。咁而嗰、那個基本上嘅內容咧，後來播出嚟嘅內容咧，基本上都保留到好多原意，當然有刪節嚇。咁、啊、但係同後來再問翻啦嚇。啊嗰、那個嘅刪節嘅內容咧，都唔算係太多嚇。咁、啊、所以有時大家譬如好似話對官方行動，我成日講啊，互借東風，進退有道啊。咩時候進，咩時候退嚇、啊？進唔到，退唔到，企定喺度嚇，企穩自己嘅陣腳先咁樣。咁當然呢啲要磨練啦嚇，亦都好難講啊！一次嘅運動，因為佢哋好多學生都係第一次參與嚇，咁、啊、自然會有啲策略性上邊嘅呢個未必咁成熟嘅咁樣嚇。咁 啊，甚至上當時有啲學生咧係點樣玩失蹤嘅？ 點樣玩失 蹤？玩失蹤就突然間唔見咗嘅，佢係有參與領導工作嘅。 咁去咗邊啊？ 後來大家都關心噶嘛，係咪俾官方捉咗佢啊？ 係咯係咯係咯，係咪真係捉咗？ 發覺唔係， 佢自己翻屋企瞓。 係唔係？佢哋係特登。失踪，然之后出现翻，点解啊？大家 估下， 唔系呢个咪就我哋成日讲嘅后生仔参与呢运动嘅时候咧，有啲嘢唔成熟啦。佢就话我而家系一个焦点啦，咁会有时候唔呢个焦点唔成为焦点啊嘛？有冇大到最后咧，佢要继续成为焦点嘅时候咧，佢就要突然间唔见咗。然之後引起大家嘅關注， 哦， 嗱呢啲 去咗邊咧？去咗邊咧？咁係嘛？跟住 係啊，咁啊，大家繼續成為焦點啦，即係 談論咯， 係 咯， 等等啦嚇。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嗱，我唔係話去批評佢哋，我個前提就話學生參與呢啲運動嘅時候咧，喺嗰個 moment 裏邊咧係有盲點，事後係值得檢討，以至事後其他一批一批接上去嘅同學仔都要。去即是取长补短的一些幼稚的事就不要再犯了、 嗯、 大家有没有发觉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学生领袖是温和的被一些前卫的取代前卫的到后来是被更前卫的取代 激进的取代 我不用激进的字眼、 哦 okay, 是吧 是 系嘛？ 好准确呢个字， 我用前卫， 嗯， 啊，我唔用激进呢个字眼，嗯。所以你见周勇军嗰阵时候嚟讲咧，系好理性啊嘛。结果啲人就话：点解你要回后复课啊？我哋点解唔系留喺天安门广场啊？结果大部分学生啊翻咗去噶，仲有一部分留翻广场嘅。咁你话群众运动里边系咪能够咁统一、咁理性啊？唔系噶嘛，梗有一啲。即系等于而家香港啫嘛， 但系周勇军被边个替代咗？就系柴玲佢个跛， 未，仲有噶，中间仲有噶吓，咁，啊，然之后先至黄丹啊嘛，黄丹先到柴玲啊嘛， 嗯， 啊柴玲之后先至话啦，我而家咧我要将嗰个领导权交俾封崇德啦，佢系咁交法嘅，唔系选出嚟嘅， 哦， 吓，啊，嗱，所以 appointed 自己系咯，啊，自己钦点， 因为佢当时仲系比较。 封崇德就是他的男友咯， 我不讲这些私人东西了，okay。 我不讲这些私人东西了。所以 你看学生运动当时是有盲点的，如果你是争取民主的，喂黄丹地啊，这个 吴海希啊， 封崇这个房小吉他们是选出来的嘛，啊，是这么多个大学里面自己有学生会跟着再选的嘛，啊，柴玲交权给封崇德的时候不是的嘛。啊！喺廣場宣佈啫， 咁維維維嘅嗰次。 咁，啊，所以我唔係去責怪呢啲情況，我只係想大家思考一樣嘢：點樣令到個群眾運動成熟咧？首先就自己個參與者要成熟，你自己要諗下你自己任何一個行動嚟決定，自己要負責嘅。啊！你唔好諗住就哦，我去到嗰度我正義啊咁樣，我唔否定，但係你喺日後嘅討論啊裏邊嚟講咧，你唔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是吧，所以我就说到后来如果你是检讨的，广场里面有些情况是值得检讨，但是不应该成为官方去否定当年的学运和民运的一个借口。 是。 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还有几个问题问夫子。 一份希望。天黑了，路无法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习惯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粒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粒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 咁啊，翻到嚟第三節啦，咁仲有少少問題想問阿夫子嘅。六四到今年為止，喺香港係25周年啦。咁今年就有几派人去進行呢個悼念運動啦，有一派就叫做係支聯會派嘅，又或者泛民派嘅，佢哋以往25周年都喺維園進行一個大型嘅悼念活動㗎啦。咁當然李卓人嘅講法就會覺得呢個係一種形式嘅抗爭，係咪？咁另外一派嘅呢，有啲就呼籲今年啲人就去尖沙咀去鐘樓啦，又或者係遍地開花嘅形式喺唔同嘅地方進行抗爭， 本土派 嗰啲係叫做自稱叫本土派啦。咁啊，夫子，你覺得佢哋兩幫人點解會演變成為而家咁嘅環境咧？ 我覺得呢個係常態嚟㗎。我睇好多中外嘅群眾運動， 都會分裂嘅。 你話中國共產黨執政前十次路線鬥爭，我睇即係任何呢啲運動都係常態嚟嘅。就關鍵咧就話嗰、那個破壞性有幾大咁解嘅啫。咁所以咧，我唔否定大家用自己中意嘅形式。不過我如果喺香港咧，我每年咧我都會喺維園嘅，我都唔會去其他嗰啲活動嘅。點解咧？我成日講啊，即係話五隻手指、十隻手指，你係十隻手指打出去一掌有力，定係話十指握成雙拳打出去有力啊？就係咁簡單嘅啫。好啦，咁跟住我覺得其實而家咁多年支聯會搞六四活動啊等等嚟講啊，悼念啊燭光晚會啊，喂，唔係外面所講嘅咩嘉年華會嚟嘅喎，唔係， 當然啦，當然， 雖然有唱歌嗰啲啦，唔係嘉年華會嚟喎，你成個 mood 啊，同埋成個氣氛啊，大家參加嘅心情都唔係嘉年華會嚟嘅。 有人覺得係抗爭，你同唔同意啊？ 我 即係咪做唔做到一啲即係 我覺得最大嘅作用， 每年做呢樣嘢有咩用咧？ 有 係 最大嘅作用兩個字，保温，保住大家對六四嗰、那個。以至平反六四等五大要求嗰、那个温度，因为大家你可以睇到你二十五年嚟啊，就系、是、一个遗忘与反遗忘嘅对决，系嘛？官方用紧好多嘢让呢件事淡化，内地 有啲後生仔，如果佢哋相對比較下生活化強啲嘅，佢哋真係唔知道六四係咩事啊！雖然你話都有啲渠道嘅咁樣嚇，咁所以香港係一個好必要嘅地方嚇，保留呢一個個温度，然之後第日條件成熟嘅時候嚟講咧，呢個温度就會推動到而家我哋提出嚟嘅嚇。呢、这個各種嘅訴求，咁好多人話：喂，倒不如好似台灣咁樣嚇，台灣咧就話淡化咗六四，咁於是就可以強化本土，係嘛？但係我成日覺得你睇下香港回歸咗咁多年啦，十幾年啦咁樣嚇，即使你唔去揾政治，你唔去碰政治，喂，但係政治會揾上門嘅喎。你唔去碰國內嘅政治，但國內嘅政治、國內嘅政治文化係會揾上門，而且係好主動，而且係越嚟越快。 嗯， 你如何能夠鞏固本土、忘掉六四或者淡化六四，而可以獨善其身呢？你話俾我聽可唔可以啊？唔可以噶嘛，歷史話俾我哋聽係不可以噶嘛。啊，即使港英政府當時係執政期間。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同樣影響到香港左派暴動嘛，你怎樣擋啊？是吧？這個不是用在邊界裏面整個鐵絲網就可以擋得到一種這個落後的制度來入侵你一個比較就是先進的制度嘛。所以我經常覺得來說，我們不是說要干預內地嘅嘢，或者即係要用香港嗰套嚟取代國內。但係我成日覺得咧，有好多個價值觀係無國界、無地域之分嘅。嗰啲呢個係人類嘅普遍標準。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就話我哋唔足以有能力直接去影響中國政府嘅時候咧，我哋。亦都係有咁樣嘅責任，去同內地嘅公民社會，或者點樣令到國內嘅公民社會盡快建立。啊，有咗呢個過程嚟講咧，佢哋自己係會有佢哋嘅方法。啊，其實過去25年嚟咧，國內嘅文字啊。即使在官方的大力打壓之下，國內的文字已經開了了。香港人多些接觸下國內的民間活躍那批呢，大家你就會發覺國內有一句說話很絕的。他就說十億人民一個樣，大家都是這樣的模樣的，做什麼？同心協力騙中央。 騙中央。 是啊，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你有些行動，你的政策是倒行逆施來的嘛。 是啊。 但是大家沒有能力去推翻你。咁点搞？点搞咧？ 开如奉承咯，扮当冇嘢咯。 唔系你中意嘅，你系咁样。大家咧就话你有咁嘅政策，但系呢啲系违反老百姓利益嘅。我唔按照你呢啲政策去做嘢。 哦，吓、啊，即系咁。 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咯。 大家唔去推翻你嘅，因为未有咁嘅条件啊嘛。但系你嘅倒行逆施就行唔到啦。咁跟住你好嘅嘢，大家拍手掌噶。国内好嘅嘢，嗱、啊，譬如好似话佢。有啲逼住佢唔改唔得嘅，大家你睇經濟措施係啦，因為反貪咧，佢而家都唔係質嘅改變，咁但係咧，佢如果唔做啲嘢咧，佢自己死嘅，因為佢自己爛到透頂噶啦。咁我唔係話啊，佢做咗啲咁多嘢，我就肯定佢。我只不過係話大家可以扮演唔同嘅角色。國內嘅老百姓咧，因為佢係喺個砧板上邊， 即係你都會覺得而家係形式上嘅打貪。 絕對，唉，這個不是現在、啊、你就問我是不是現在，我不嬲都覺得是現在 形式上的啦、啊、 現在都拉親都大粒數， 不是不是，現在拉親那些是副部級畫條線的，大家你看清楚啊，你看清楚啊，是副部級的，雖然 上面 他的待遇 周永康那些都拉曬了噃， 周永康什麼時候拿過出來處理啊， 即你覺得他不會拿出來處理的了這件事， 現在不知道，現在在鬥緊，這個就是不是真反貪的表現了。 哦， 但啊，這個是講下另外一個話題啦。 係啦，冇 真反貪咧，你就要有兩個的變化嘅。 第一个，你是要由体制外的人去监督体制内的人，而家唔系啊嘛， 呢个冇可能啦吓， 唔好话冇可能， 有人 系啦，唔好话冇可能， 可见嘅将来， 我而家只系指出佢嘅不时之处啫。 嗯， 佢而家唔系异体监督啊嘛， 嗯， 佢系正体监督。嗱，呢啲词你听都未听， 明白？ 呢个国内嘅词嚟噶， 即系港铁嗰啲啫嘛， 系啦， 睇及翻。 第二个咧就冇真正公开嘅舆论嘅监督，冇呢两个咧就唔系真反贪噶啦，吓嗱，咁嗰啲第日以后有机会再讲吓。咁、所以咧，香港。而家要起嘅作用咧，就繼續保温，繼續堅持香港嘅價值觀。 我哋都保温咗25年嘅喎，咁你其實你覺得 大家千祈千祈唔好因為眼前睇唔到有啲乜嘢具體嘅成效而放棄。 唔放棄，但係你會覺得 千祈都唔好心噏。 幾時唔係我向前看？ 啊、 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幾時都可以平反到六四啊？ 一定會，大家唔好計時間，大家你可以睇睇。大家你可以睇睇台湾228系几多年啊？几十年啊？系嘛？ 唔系我听墨西哥咪系68年，又系咁噶嘛？有一次 有啲快，有啲慢。 系后屘系到第即系嗰啲小朋友， 所以我哋大家唔能够就咁好简单嚟做对比。 嗯， 如果你对比光州事件，快啦，十几年、十一年啫嘛，系嘛？天安门第一次事件几年啫嘛，系嘛？文化大革命到而家都冇乜真正官方嘅平反过噶，佢只系几十隻字就讲啊，领导人晚年犯嘅错误乜乜乜咁嘅啫，佢自己都冇深思过噶，系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唔好单单去睇啊，几时平反，将个焦点放咗呢度咧，有时会影响咗大家嘅士气。啊，我从来就话呢个系一个接力赛，大家要一个接力赛，自己走好呢一棒。将呢棒交俾下一代， 即系等于你讲嗰句说话， 薪火相传， 互借东风， 进退有道。我已经总结咗三十几年噶啦， 嗯， 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要有一个持久战啊，呢个咁嘅概念啊，咁就呢个系要一个心理调节啦，心理质素啊，吓、嗯。咁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成熟啲嘅，唔会碰到一啲嘅挫折啊，或者即係不如意嘅嘢，以至睇唔到嘅机会喺边度啊，咁跟住呢就放屁啊，放弃啊，以至慢慢慢慢，因为好容易係走偏嘅，走偏就话咁耐唔得，激啲啦咁样吓、啊、你大家如果再睇返，我好鼓励下大家多啲睇阔一啲嘅中国近代史。点解呢？你睇翻共产党，喂，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起家，佢喺1921年成立，到遵义会议，成个过程，共产党当时系走紧激进嘅路线，结果系越激越惨，越激越收缩。你见嗰所谓嘅十次路线斗争啊，吓死过啦，同你国民党啊， 嗯、 你有枪炮，我有血肉长城。在井冈山几次咪咁样同人砌啦，结果越砌越少，到后来呢，你个红军剩返几多人啦，结果到係遵义会议，毛泽东当时係一个相对温和嘅主张嚟㗎喎，佢取得呢一个领导权之后先至开始同諗下係同国民党要傾啦乜乜乜乜，后来就借助呢、这个日本侵华嗰阵时，吓而家慢慢慢慢有啲历史出翻嚟啦。其中有个人系曾经喺日本留学嘅，吓、这个人系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安排佢同日本沟通，日本沟通。嗱，你嚟打咧，我哋呢啲残兵嚟嘅咋？共产党当时未执政啊嘛，我哋唔系主力嚟噶，吓你唔好打我啊，吓因为我哋系反国民党噶。所以引日本去打国民党嘅正规军啊嘛，咁、所以共产党咪有生存空间咯？大家你谂下， 嗱，进退有道啦。呢句说话点样应用落黄丹嗰度咧？ 我觉得佢都系经过磨练之后，相对比较成熟嘅。因为大家可以睇到咧，当年嘅学运嘅领袖里边咧。咁就各自有各自嘅选择，我唔去否定佢哋嘅选择嘅。 啊，因为這個呢个我哋亦都要有一个兼容嘅文化，系嘛？即系共产党冇兼容啊嘛，系嘛？咁、我哋唔好重蹈佢哋嘅覆辙。 但系你点样睇柴玲咧？我想问，譬如近排又话，算啦，宽恕啦，咁即系都过咗去咯，咁。 结 果就俾人哋铲啦，劲！ 我又唔会铲嘅，真系啊！ 系我明， 因为点解咧？ 你点睇佢咧？ 我哋自己本身嗰个行动咧，就系、是、希望推动一个理性嘅呢个 进退有道咯，好似都 嘅文化。 嗯， 嗱，兼容咧同中庸系好唔同嘅，有啲建制派嘅人同我辩论过嘅，就喂你咁样咪中中庸庸系嘛咁样？我话唔系，中庸咧。是你没有自己主见的部分，于是你说唉是但啦，唯唯诺诺啦，这样建制派很多人呢连中庸都不是，他那些呢就是因利害关系而考虑，那、他连中庸都不是的。那我讲的兼容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一套的想法，有一个主见，那但是可以兼容其他人各方面可以兼容的地方，但是不是人家提出来的东西全部 否定晒佢， 全部否定或接纳嘅，系、嘛？咁你呢个兼容先有意义啊嘛。咁所以你话对柴玲嗰啲嘢，我又尊重佢自己嘅选择噶，系嘛？咁因为我正话都讲啦，每个人嘅选择，每个人决定，佢自己要负责噶嘛，系嘛？咁而家呢啲咁嘅嘢嚟讲咧，现代又有现代人嘅评价，后来人又有后来人嘅评价噶，我好相信历史噶，系嘛？咁所以我完全唔会因为佢而家嘅选择而批评佢。啊！咁你唔啱啊！乜乜乜乜乜，我唔会真系。 咁吴以开戏咧，嗱嗰时一个明星咁样飙出嚟啦。但系佢嗰时喺广场做嘅决定系咪其实都， 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以一种浪淘沙嘅概念嚟睇，即系佢哋当时或者成个过程里边，佢哋犯嘅唔系罪。即使你话我正话所用咁多个词啊，我都只能够用，我会只用不成熟。 不成熟， 我从来不会说他们罪，因为罪是官方，是吧？所以我和吴以开都有很多交往的，包括他第一次去台湾，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当时他去台湾的时候是问我做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身份去，尤其是当时是大陆这个海协会的人去台湾，他想参加那个会就没有身份入去，于是问我，我就当时答应就请他做我们的临时的特约记者。我跟他讲得很清楚，你第一你真的要交稿，你真的要交稿，是不 是？即是你觉得他会想着不交的了，都是。 是，结果真的没交。你说我讲的是 factual 的东西 来 的。我讲了之后呢，后来找他都找不到。嗱，呢啲咧就係 真係 唔成熟嘅問題啦， 唔 成熟嘅問題啦。我而家講出嚟，我唔係事後算帳喎。你見我一直我都講呢個唔係佢哋嘅罪啊嘛，佢哋某個程度上都係受壓迫者、受害者啊嘛。我唔會因為佢唔交稿或者佢有啲唔成熟嘅嘢就否定曬佢當時扮演個角色噶，咁樣先至可以係一種即係點講啊？是能够凝聚各方面力量的兼容，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是吧？所以我不会因为这样，现在他们这样我贬低他们的，我真的不会。 其实很了不起的了，我觉得那时 很多人就说、我有些人即有些比较前卫的就说、我们这些和稀泥啊，或者即我们这种做法呢即是鹌鹑啊等等啊，我又不介意人家怎么说，因为我因为觉得呢呢啲嘅評價，呢啲講法不足以影響我嘅工作噶嘛，甚至上我亦都唔擔心好多人係抱同樣嘅講法，話我軟啊，話我褪態啊，所以我真係唔介意嘅喎呢啲。 李副主席想問，頭先咧嘅中段咧，你又講啦，你即係其實嗰時做咗咁多嗰啲。即系帮手沟通嘅嘢啦，咁其实你之后就俾人点名话你有好多罪噶嘛？ 四大罪状 系啦，边四大同埋咁点啊？其实即系会唔会有人搞你啊？或者你 唔翻去咯？ 譬如程翔无啦啦都俾人扣啲罪噶嘛？ 我前头十一年翻唔到去，我冇佢咁惨要坐监吓、啊，当时要捉我噶啦都系嘛？咁所以嗱，四大罪状第一个 我當時是參加了悼念胡耀邦的一個活動，是由新觀察和上海經濟導報搞的、啊、我們因為是屬於胡耀邦的朋友，當時是一個私人性的活動來的、我在個活動上有發言， 哇， 講了三點，其中有兩點官方覺得我當時講的嘢係為日後嘅反革命動亂製造輿論， 知啦。 結果喺陳希同嘅評論報告裏邊點我名就係呢個 case 啦。當時我講其中有兩點，我就話胡耀邦，我當時嘅語言咧大致上意思啦嚇，因為我而家唔係即係冇辦法講翻嗰個 exact wording 出嚟啊。咁當時我就話，當時胡耀邦嘅下台咧。是即是我暗示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无端端俾你老人家开生活会扯鬼咗个落嚟咁样。第二个就话胡耀邦呢，其实他日理万机等等，他都好关心香港未来嗰个嘅民主乜乜乜乜乜咁样。咁呢一样嘢又系犯忌嘅，咁所以呢个第一大罪状喎。第二大罪状就话，当时我喺北京，我系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嘅主任，咁所以咧，我哋有个办事处噶，咁所有即系唔系所有，好多啦，中外记者吓、香港、台湾等等，全部走入我办事处，差唔多日日都成班打趸嘅喺度吓，咁、因为我嗰阵时 你养住嗰班人就真系 唔系死死尽， 因为我冇钱俾佢哋，我冇钱俾佢哋，所以唔能够叫养 咯， 咁、所以佢就话呢一个咧系谣言嘅集散基地， 系、咯， 咁我话喂，当时好多建制派嘅，今日建制派当时系采访嘅记者，成日上我办公室嗰个孤伟其名啦， 例如咧、 例如咧， 我话孤伟其名啦，我都系与人为善噶，我一直都系与人为善嘅，系嘛，咁所以咧就话哦呢一、這个如果佢系莫须有嘅，又系一个罪名啦咁样。 梁美芬有冇份？ 我话孤伟其名啦， 哦、okay, okay, 我真系与人为善嘅，我唔会以一种即系呢个揭秘啊咁样嘅形式嘅、但系我唔觉得我呢啲做法系鹌鹑，因为点解咧？我知道体制内亦都有好多好人，系嘛？我嘅界线，你唔系害人嘅人，你就好人啦。 好坦白嗱、最后最后 仲有啲罪讲晒未啊？ 好啦，第三个罪， 仲有两个罪， 就系我将啲学生同当时嘅官方串起嚟， 串起嚟咯。 系、啦，头先 第四个罪，呢、个系李鹏加俾我嘅罪，因为我喺五月底，我报道咗一个全世界独家嘅新闻。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即是有些常委要求舉行緊急會議。當時萬里仲未回來，仲在美國訪問緊，仲在、美洲那邊訪問緊。咁當時呢個消息呢，就有好多人大的常委簽了名嘅。我是攞到呢個消息，而且我登咗出嚟嘅、到後來邊啲人有簽名，那個簽名式我都有嘅，有嘅。咁所以呢个新闻咧，就被李鹏嗰班人认为，到时如果开咗个人大嘅紧急会议，研究当时嘅情况嘅话咧，可能会罢免总理，罢免李鹏。 哇！ 咁呢个新闻咧，佢视为佢认为啊，我系串埋咗一条线，即系话由赵紫阳跟住串落人大常委当时发起嘅就系胡积伟。咁、后来胡积伟都俾佢褫夺人大常委个职务啦，咁跟住由胡积伟串落去其中一个企业主万润南，即係当时四通捐钱俾学运嘅，咁后来又流亡咗美国啦，咁由佢再串到我嗰度嘅，咁佢认为呢我就係其中一个黑手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呢啲呢我可以直接讲吓，呢啲都系莫须有，因为我从新闻界作为一个记者嘅角度咧，我有新闻我一定报噶啦，系嘛？喂，呢个系真正新闻嚟噶嘛？ 但系得你有嘅， 喂 ，connection 嚟噶嘛？ 咁呢个采访有独家新闻系好自然嘅事嚟噶啦。我 即系其实有人想发出嚟咯，呢个消息 唔系关键咧，你自己去唔去搲呢啲新闻？ 哦，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话做新闻要讲深度嘅。咁、我 care 嘅一样嘢就话好，我发嘅新闻准唔准确？ 我二十几年嚟回顾翻啊，我每年我睇翻，我到今时今日，我都觉得我哋当时所报道嘅新闻，整体大部分嘅主流都系准确嘅。你话哦，有冇啲枝节系即系有即系 唔差？ 唔系啊，我所讲嘅枝节就话，我哋当时嘅报道，因为《文汇报》咧某个程度上都要讲官方嘅说话， 嗯， 咁所以嗰啲同事实符唔符合呢？会有啲唔符合嘅，因为官方嘅版本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咁多年嚟，我觉得我哋当时所报道嘅主流系准确嘅，只不过系触动到你官方里边嘅既得利益阶层，所以你先至呃咁多个罪名俾我，于是我前后十一年翻唔到去嘅。 但你系即刻即系即刻走，系咪即包袱？ 唔系，镇压咗过几日，我先走嘅。点解呢？因为当时我是唯一一个长驻北京的记者，个情况比较熟的，咁我同各方面都有接触，包括同官方吓。咁、啊、我觉得如果我哋走埋咧，新闻就完全被封锁噶啦。有外国记者喺度，但系佢哋嘅 connection 绝对唔够我。咁而我当时咧，我已经攞咗三条锁匙，三个地方我可以匿埋噶啦。 边三度？ 梗系有三个地方啦、 啊，点讲你听？ 其中一个地方 过咗去啦。 其中一个地方系官方嘅地方， 哦， 因为官方嘅地方系最安全嘅地方， 最危险嘅地方最安全。 啊，所以呢啲系要讲采访经验，讲采访经验系嘛？咁所以我当时已经系安排好晒噶啦。咁其他行家我都劝佢哋翻去先，因为佢哋当时咧系上去，有时啲嘢未必。即係嗰啲門路咁鎖，我已經三條鎖匙，我已經攞好曬㗎啦咁樣。咁但係咧，後來有人通知我，某日幾點鐘會有人嚟 捉你 揾我啦。佢又細細又捉我啦咁樣嚇。咁我諗下，究竟點解要捉我呢？就係、是、因為當時香港記者嘅報導咧係最詳盡嘅，血濃於水啊嘛，自己嘅地方、自己國家裏邊嚇爆發咁樣嘅鎮壓嚇。咁所以佢要捉我嘅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为佢要杀一警白，捉咗一个，然之后你香港记者你咪要 走 咯，系嘛？你惊你咪走咯咁样吓。我后来谂啦，如果系咁，我匿埋好易嘅啫嘛。但系因为我匿埋，跟住影响到某一个行家，佢唔知嘢嘅，即系唔知道背后有人要捉嘅。咁无端端因为我而累咗其他行家系被捉嘅话咧？咁我就问心有愧啦，成世都唔安乐啦，啊！咁所以我知道发生咩事，但系我当时嘅处理系点呢？我就叫晒所有仍然留喺北京嘅行家去我房，我话：大家而家听我一次，我希望大家听日同我一起，包括我一起翻嚟香港先，啊！因为点解呢？我唔可以话俾大家听。啊！有人要捉我啦、啊，因为我咁讲咧，大家实唔走噶。 但系佢准备嚟捉你，你都可以出到境嘅咩？ 唉，当时系兵荒马乱，话俾你听，而且佢话系听日嚟捉我嘛，吓、啊、听日几时几后嚟捉我嘛？咁我一定要 即 系 其实佢系换转说话，讲叫你快走。 系咯，如果我系北京，我直头 嗱， 快啲送埋机票佢走。 唔系，所以我就话咧，因为当时咧，成个嘅过程里边咧。是人性压到党性的。 嗯。 啊、所以我成日说共产党里面都有好人。你只要不是整人害人的人你就好人了。因为你没得动的嘛那时推翻不到 个政府的嘛。咁所以佢哋当时人性的嘢是好多我哋有机会再同你讲。 嗱、啊、最后一个问题好轻松的。有人说你大中华交你怎么看 唔紧要噶， 唔紧要。 我真系唔介意人哋点讲噶，因为点解咧？我当时啊，我保留实力。嗱、嗯，我嘅概念，我从来唔鼓励人做烈士噶， 系 吓，因为一个民族嘅寿命一定长过一个政权嘅寿命。 明白 啊？嗱，所以我当时我希望我保护晒全部行家落翻嚟先，然之后我再上过嚟。 吓、啊，你真系有上到去啊？上翻去噶？ 跟住。最后一班机，我同所有行家落寨嚟啦。咁因为我唔可以因为我匿埋咧而累咗任何一个行家，所以全部落翻嚟之后咧，我上嚟容易啊嘛。但系咧，我上嚟嘅时候咧，已经系上唔到啦。 吓、okay. 啊，所以大家你可以睇到 即係要諗嘢要好全面嘅。咁所以如果單單睇見我某啲嘅行動，跟住就話啊，我係咩冥頑不靈啊，左毒未清啊，有㗎，仲有啲仲更加尖锐嘅批评嘅，但我唔介意嘅，我只会将佢呢啲作为我嘅一个提醒啦，唔紧要噶，因为我觉得咧呢一个正系我哋所想建立嘅多元化嘅政治环境啊嘛，系嘛？咁如果系咁，听到有啲咩又不战啊、骂战啊，咁呢个咪陷入咗当年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嗰啲，喂，我个个都系毛主席好学生啊！你呢个系假噶，其实大家都系好无谓咁嘅争论，冇意思啦。 但你话你十一年翻唔到上去，即系而家得噶啦。 而家得，系啊。 你唔惊俾人捉啊？ 捉得就唔会翻得上去啦。 嗱，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大家我成日讲啊，点解要多啲读下近代史？我哋唔好重复历史里边嘅即系幼稚嘅地方， 不成熟嘅。 我哋多啲读近代史咧，亦都可以谂出自己嘅一啲方法，系嘛？如果唔系咧，就容易陷于盲目噶啦。 嗯， 好，今日好多谢， 好啦，多谢晒啊， 多谢晒， 亲 身经历，多谢晒。 好，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夫子倾偈啊。 好啊， 好，下礼拜三再见，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2014